息等待着他的消息。

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 再见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。 再见吧， 我们却都没有哭泣。 让它淡淡地来， 让它好好地去。 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 怀念 你，怀念从前。 但愿那海风再起， 那浪花恰似你的温柔。 听到这些中外歌曲，犹如一条幽深的林荫小路，沿着美妙的歌声寻回我们珍藏已久的心境。再次感谢您的收听，编辑葛剑锋，主持人麒麟，期待下次和您再会。 时间不变，地点不变，收听方式也不会改变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锁住时光，留住记忆，继续经典，继续收听。